为朝鲜的伟大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德国反帝论坛网站7月27号登载一篇题为《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的文章，称颂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在过去的朝鲜战争中打败美帝侵略者的不朽业绩。德国反帝论坛这天还举行网络图片展，称颂了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金日成同志不可磨灭的战胜业绩。